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在过去的六周里面呢，我们请来了徐文兵老师，每次讲到徐文兵老师都是仰望苍天，心生感激之情啊，跟我们分享了天年这一篇黄帝内经的文章。短短的一两千字的文章呢，我们居然用了六周多的时间来讲，而且呢还是听出耳油，足可见呢这个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今天呢，梁某人呢想做一个小小的总复习，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期为什么我们要学天年这一篇文章。天年是什么？剧的形式来讲的话，就是生命的发展阶段。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生命的发展阶段呢？比如说啊，一个生命是母为鸡，父为盾啊，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先是肝，然后呢，因为是肝是主木嘛，木生火，所以呢，后来先是肝衰竭，然后是心衰竭，然后呢是脾胃衰竭，然后肺衰竭，最后是肾衰竭，然后呢人呢才慢慢衰去。其实呢整个生命从兴起到成长到衰落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轮回和节奏。而我们知道这个节奏，你很多人说我没活过那么长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知道？知道和不知道其差别非常之大，让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为什么是这样。话说呢，在前一段时间，我在一家叫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地方读书，有一门课程啊，叫做创业学。这个创业学呢，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公司发展生命轨迹的这个图谱，让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天年这篇文章有意义。这个老师说，基本上来说呢，很多人创业之所以失败啊，并不是他的产品不合适，也不是他不够努力，也不是他不够执着，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他没创过业。通常没有创过业的人呢，他不知道啊，在刚开始的时候啊，缺钱，在刚开始的时候找不到方向，刚开始的时候和股东搞不定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互相没有达成一种基于信任而不是仅仅基于喜欢的合作关系啊，等等。这一些逻辑不清楚，到了创业中期时候，当大家有一定收获的时候，有一定收入的时候，又如何分配这个利益？那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又如何分配？员工和股东之间又该如何分配？等等等等。到了一个阶段，公司成长到很成熟的阶段，那么这个企业又要面临很多人员流失的问题，再后来又面临一个交接班的问题，一个企业慢慢走向衰亡。其实当如果我们能够宏观的去看到这个过程的时候，那么在你创业的初期，你就会心里很定，因为你会知道任何一个事情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混乱的状况。就有如说易经啊，易经六十四卦，它有些时候呢，刚从乾坤二卦开始之后呢，有屯啊，有宋啊，有司啊。宋卦呢就是指争端的意思，司卦呢就是搞不定争端的要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的意思。其实我认为易经就是一个关于大的宇宙生命体的一个64个阶段的一个分阶段描述。所以为什么说易经是可以变成是一个很通达的一个宇宙之学呢？原因在于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都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正所谓东西嘛，指的是事情总是就像太阳一样，每天从东方升起到西边降下，它不仅仅包含了一个事物的物质的一个描述，更包括了任何事物后面的一个理的描述，就是从起到合啊，就叫东西。所以当我们知道和理解了任何一个事情都有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你的内心就会变得非常的定。那我说这么大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生命有它自己的起承转合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知道了它的过程里面的不同阶段的角色意义，对你的要求，你在这个环境中你会碰到的问题，你会看见的风景的话呢，那么你在整个过程里面就会好好的去享受这个过程，而不会花很多时间去彷徨、焦虑、挣扎、矛盾与自己去质疑应不应该这样。 所以我很多朋友在做投资，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发现哈，那一些在早期就有一些风险投资甚至是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商所投资的公司最后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些风险投资商他不仅仅给了你钱，更重要的是他们每天都在看很多公司，而且他们投入过很多公司，还从很多公司里面退出过，所以知道一个公司在人的问题上、钱的问题上、事情的问题上、商业的模式的问题上呢，应该有哪些选择，就算是没有选择也大概知道到哪个方向去找到答案。这样的一种像导师一样过来人给那个年轻创业者的这种经验呢，是很有价值的。当我们理解这点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哦，尊重老年人是多么重要，他们的经验就会告诉我们说人生的不同阶段慢慢走，稳扎稳打，在序列里面保持这种从容和稳定，对于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来说是多么重要的。那让我总结一下，所以天年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它告诉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在筹备一个新生命的时候，怎么样去让父亲更好的扮演一个盾的角色，让母亲更好扮演一个鸡的角色，然后呢到中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保持自己的能量和自己的生命的这个节奏，到了晚年的时候出现了肝脏衰竭的时候应该如何的去延长这个肝的衰竭的过程，如果不行的话呢他就会去到从木生火嘛，就是去到心脏衰竭的这个过程如何去补心等等等等，它是有次第的。巴菲特也说，他说当你明白了资本的流向，当你明白了整个资本市场的起承转合之后，你就面对那一些跌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感到恐惧，而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知道它总会涨起来。当你看见那个股票涨起来的时候你就不应该高兴，而应该感到恐慌，因为你知道它马上就会掉下来。这个就是平常心的本质。当你拥有了一种长远的视野看问题的时候，所有的淡定和所有的从容才会油然而出。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国学堂。其实啊，很多年轻朋友呢都很想去孝敬父母，但是呢那个方法总是不对，我们总是用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啊去看待我们应该怎么孝敬父母。亲啊，这个亲亲，我的宝贝，这个亲呐、啊，亲人这个亲，繁体字呢旁边是一个见，什么叫做看，就是说什么叫亲，常常看得见那才叫亲。 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复习啊这个天年这篇文章。在刚才上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一个人要建立一个对整个完整生命过程的一个理解。所以呢有些人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某种程度的所谓的生命的轮回的话，那么你会对每一次的生命阶段呢会有更多的镇定和镇静的看法，或者说只会啊，界定生慧嘛，你就会有慧力而产生。那关于轮回我们怎么看啊？我不能证明人是有轮回的，但是我起码觉得国学堂这个节目它是有生命轮回的。以前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那因为他做得好有机会了，后来呢就来到旅游卫视做，所以呢他还是这个名字，他还是这群人，但是呢他的表现形式又不一样，他的生命的生产时间也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他的历程差不多，他总有一个刚开始的磨合啊，然后呢有一个阶段被观众认同，再有一个阶段呢啊有广泛的比较的认同，最后呢出现了问题，然后再反省，然后呢最后呢再找一个方式呢啊再去停止，再去重新的潜龙勿用，然后再重新飞龙在天，这就是这个过程呢。当我们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就看到生命的轮回的本质在哪里。生命轮回的本质在于你可以借由不同的表现形式一遍又一遍的玩同一个游戏。如果你玩过好几次之后，比如说我在想说有一天啊，旅游卫视不做了，我们又到网络上去做，再以一个出版社的形式在做，把这个国学堂做五六遍的时候，但我第七次再做国学堂，你想看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个状况之后，我们再去看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事情，你加入不同的公司去做一个市场营销主管的工作，或者呢你到不同的电视台做一个编导，或者呢你画不同的绘画，但是呢你经历了不同的绘画过程里面的同样的一次又一次这样的一个从寻找到琢磨到完成到激荡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从容了。那除了天年这样一个话题之外呢，其实啊在国学堂里面我这一次最大的收获就是徐老师讲到的啊，当我们的父母啊老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他做些什么。其实啊很多年轻朋友呢都很想去孝敬父母，但是呢那个方法总是不对，我们总是用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啊去看待我们应该怎么孝敬父母。现在我们的话题由天年讲到孝敬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们缺钱，所以呢就老想说把自己的钱给父母，他也是给真心的。很多人说我们觉得这个保健品啊很不错，所以能把保健品给父母，其实这个立场都是以我为中心的，这个从开始就错了。你应该用什么为中心？应该用父母的需要为中心。曾经有一次啊，我去沈阳旁边的一个养老院看一位老奶奶，98岁的一个王奶奶。当时呢，大家在聊天，她也不是很有知识，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如果有一杯水，你给谁喝？是给你喝，还是给父母喝，还是给兄弟喝，还是给老板喝？”我当时在想，哎，当然给父母了，因为父母好像在所有人里面显得比较重要嘛。他说不对，其实应该是给那个时候最口渴的人那个人喝。而我在那一刹那间突然意识到了，很多事情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下意识的都以我们自己认为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重要为标准的，但其实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最重要的观念是要去除一个所谓的我执，去除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要无我，以站在一个被需要的角度，或者说用现在企业的管理的角度说，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然后呢你再去看你的所有工作的思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整个格局这个立场都不一样。就有如说很多朋友都有打高尔夫球，对不对？你在上了国龄以后，你去看他啊，这个球和那个洞之间，很多人呢会走到洞的那一边，从洞的角度再来看这个球，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诶，我这一杆应该怎么推了。那么对于父母来说，我们要孝敬，我们要孝敬父母。如果我们自己的好恶不重要的话，那父母认为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有一天刘立宏老师呢曾经跟我讲过，孝敬的本质在于第一，不要让父母担忧。所以如果你要真正好尽孝的话，不是给他钱，也不是给他什么，而是常常的跟他打电话。打电话只是个手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他过一段时间，他就在心理上感觉到他和你在一起。你的所有的行踪，你谈恋爱啊，吃饭啊，有没有吃饭呢，有没有睡觉，睡得好不好，这些看似无意义的事情，对于父母来说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在跟他说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和你是在一起的。那么除了这种之外，对父母尽孝的另外一个方法，我个人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拥抱。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曾经也提过，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啊，往往不仅仅是心理的距离，还有一个物理的距离。比如说啊，萧启红老师曾经说过，亲啊，这个亲亲我的宝贝，这个亲呐、啊，亲人这个亲，繁体字呢旁边是一个见。什么叫做看？就是说什么叫亲？常常看得见，那才叫亲。所以呢，那一些同事虽然不是我们的亲人，但是跟我们天天在一起之后呢，你甚至会发现他跟你真的比家人、比兄弟姐妹还亲。原因是什么？因为每一天我们在一起嘛，有眼神的交流，甚至有些时候一起去分享、一起吃饭等等等等。所以呢，越是近的物理距离，越会让人感觉到亲。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你看好，有些人看见很可爱的小朋友会去吻他，甚至呢会咬他。什么原因？因为当那个时候，只有你用吻和咬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让你们的距离变得很近，甚至是零距离，甚至是有一点点的负距离。在非洲的食人族里面，他们对于最亲爱的那些人，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会把它吃掉，用吃的方式来证明我对他真正的拥有了。这个话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我们要让我们父母感觉到我们和他紧密不可分割。当然不是说让你去吃父母，也不让父母吃你，而是说让你和你的父母呢尽可能的贴近距离。 你不相信的话，你观察一对恋人，是吧？这个男孩子在追这个女孩子开始的时候呢，通常两个人都面对面吃饭的，后来呢是那个夹角吃饭，就是90度角吃饭，再后来就是并排吃饭。到大学里面的时候呢，啊，很多那些学生呢，大学生呢，就是都是并排吃饭的啊，甚至有些人都坐到腿上吃饭，这是我们不提倡的，是吧？但是呢，就是说你从这一个过程里面反映出了两个人的心理距离，其实和生理距离之间形成了有趣的相得益彰的关系。你要让你的父母感觉到他和你亲，最重要的就是抱一抱他。好了，稍事休息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天眼。如果不笑的话呢，是会有报应的，他的身体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今天甚至是说对母亲不孝会得哪种病啊，对父亲不孝会得哪种病，在心里面恨父亲或者埋怨父亲会是哪种病啊，有些时候嫌弃又是哪种病，等等等等，他分得非常细。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他难道他除了一种心理上的暗示之外，他难道有所谓的科学依据吗？ 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那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人要尽孝，那尽孝为什么很重要？除了发乎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爱以外，哈，因为中国人整个文化的核心是以孝道为核心的。你看教育的教，它的这边都是一个孝，足可见把孝进行文化传播，那就叫教，教育的教，对不对？所以呢，孝呢是每一个中国人最与生俱来的、最无法抗拒的、最全民特质的一种文化特性，这个可能在全世界也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孝对于我们那么重要？我还从另外一个观念上听到了一种观点，很有趣。话说呢，有一段时间呢，我很喜欢王凤仪的学说啊。王老先生呢，他就在强调，他说一个人呢，如果不孝的话呢，是会有报应的，他的身体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今天甚至是说对母亲不孝会得哪种病啊，对父亲不孝会得哪种病，在心里面恨父亲或者埋怨父亲会是哪种病啊，有些时候嫌弃又是哪种病，等等等等，他分得非常细。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他难道？他除了一种心理上的暗示之外，他难道有所谓的科学依据吗？前段时间呢，因为我参与了一家基因检测公司的一个投资和成长的一个过程哈，我就跟那些做基因检测的一些博士去聊天，我突然明白了人为什么要笑，笑的本质是什么？你不认同的你的父母，其实就是你不认同你的一半。如果你父母都不认同，你是整个人不认同自己，那么你就想一想吧，在一个公司里面，如果一个领导不认同他的团队，你觉得这一个团队能够做得好吗？如果一个学校老师不认同他的学生，你认为他这个班级会管理得好吗？如果一个同学不认同他的老师，你认为他的这门课会学得好吗？显然都不会。所以这个事情的逻辑在哪里？尽孝的逻辑，它背后的逻辑在于，当你不孝的时候，代表着你不认同你的父母或者父亲或者是母亲的基因，然后就意味着你不认同你自己的基因。如果你不认同你自己，那么你当然自己就和自己在打架，你的意识、潜意识和你的身体和你的所有的器官和灵魂之间，它不能够相互的和谐喜乐的共处。一个人如果不认同自己的话，轻则自杀，重则慢性病死掉，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在内耗。所以孝的本质，除了作为一种伦理的话题以外，它背后更有一种深远的科学依据。这个科学依据就在于是我们是否能够非常融洽的与自我相存。 OK，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实我们整个人的躯体都不过是基因的那样的一个使者和一个工具而已。这个基因呢，要求你必须要做些事情， 让你呢能够把这个基因呢传到一个更新鲜的生命里面，从而得以延续。这个基因已经从在你身上的时候已经传了几百万年了，在你这个地方断掉，那不仅仅是对你父母的不孝，而且是对你父母的父母的不孝，甚至是所有上面的人的不孝。你想这个能量从上往下灌得多么巨大。所以孝这个事情你认真想想是很恐怖的，无后为大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种力量啊。当然这话呢经不起这么想，一讲之后吧，好像呢让人有点介乎于想不清楚迷信和伦理之间。不过我认为在严守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之下，是吧，尽量的让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基因得以传下去呢，是一个让你自我完整系统互相和谐的一个有效的证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再去看国学，你再去看黄帝内经的天年啊，你就会发现说世间呢并没有所谓的纯纯粹粹的中国国学。所谓真理其实就是一座山，只不过我们从喜马拉雅山的南坡还是从喜马拉雅山的北坡上山。所以我们的生活啊，不是我们的生活多不快乐，就是我们的生活是需要借由不同的知识体去印证的，而这个印证的过程本身可以充满很多的喜乐。今天的话题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第一要了解生命是一个有规律有轮回过程的事情，当我们理解了这个大过程之后，在不同的阶段你都能够保持镇定，当你有保持镇定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喜乐平和。第二，我们的生命是用孝这样一种很有趣的心理模式来传承的，而孝的本质后面是你要认同你的基因，你要让自己的基因和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言行和你做的所有事情形成一个完整的共振体，只有当这样你才能够得以行使你的天年，到120岁的时候才会快乐。就有如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隔壁家有一个老头90多岁了，每天骑着自行车到海边玩，我们就问他说，哎，老爷子为什么你现在还那么高兴90岁出去？老头说，海边有很多70多岁年轻的单身女人，只有当你活到90岁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这样美好而充沛的